最多 power， 四到八给你满满 fire。 酷炫比 You'r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欢迎莹莹生病回来啦，来到了六点钟，大家小心开车，给你喝鸡汤咯。 第三场人生道理，酷炫懂懂懂。 我非常喜欢今天这个 鸡汤， 他说的是不要在有毒的环境来证明自己。给大家三秒思考一下，现在你所处的这个环境有毒吗？三秒钟，三二一， 有，你的脚很臭，有毒。 那个，你的嘎拉带才有毒，才有味道嘞。我说的是像工作环境、家庭环境，来听听这碗鸡汤吧。他说真的呢，哎，就是人格或者是一些家人呢，或者是身边的朋友说了这些话，代表可能都是有毒的。 OK， 我们来听听看呗。 拼命自证，请你记住，一定不要在有毒的环境证明自己。很多人可能都有这种经历，明明身处一个充满质疑、打压的环境，却总想拼命争口气，向那些看不起你的人证明你可以。比如职场上被同事嘲讽能力不够，你就拼命加班拿业绩说话；家庭里被父母拿来和别人家孩子比较，你就一头扎进证书和头衔里，但越努力越疲惫，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够好。刷视频时候看到一个评论特别扎心，一个女生说她从小在父母眼里永远比不上别人家的孩子，她拼命考名校进大厂，换来的却是别骄傲还不够好。直到搬出去独立生活，他才发现自己的价值根本不需要谁来背书。你要知道，越想在有毒的环境证明自己，就越容易掉进情绪内耗的陷阱。心理学上有个煤气灯效应，当你不断被质疑时，为了反击而拼命努力，反而渐渐认同了别人的否定。所以别再用别人的眼光定义你自己，你没必要向谁证明你值得被爱被尊重。最强的反击不是你看我多行，而是我不需要你的认可 啊。最强的反击不是你看我多行，而是我不需要你的 judgment， 我不需要你的 approve。 对呀、 我不需要你的认可。 对呀、因为不管我怎么 approve 呢，在你心目中呢，你都是会觉得哎呀你不够好的啦，哎呀你 lucky 罢了嘛、哎呀，就是很多种方式呢去打压你的，你永远满足不了他心里那个位置的。 对，我觉得要学会这样的一招呢，其实不是一天就学会的。回来我们可以再来聊一聊，来验证一下身边你们这些朋友，我们呢有没有真的处在一个有毒的环境。回来再聊聊吧。 Beyond Trend，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 Seventeen 的 Thunder。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第三场人生道理，勾选懂懂懂， 勾选懂懂懂。今天我们来懂的这碗鸡汤呢，他说这的是啊，有时候在一些有毒的环境里面呢，我们越拼命的去证明自己是可以的，反而会让自己越疲惫，甚至怀疑自己。真正厉害的反击呢，就是不是跟别人说你多厉害，而是你完全不需要别人的认可、 是因为我觉得你越有反应哦，其实他反而心里更爽快了，他就觉得哇我弄到你生气了嘞，哇我 弄到你呢就是更拼命的去努力做这件事情，其实它是一种爽快感的，他会感觉到，他是不会感觉到跟你想要做朋友的感觉。 OK， 这样你认同有时候在班上或者是工作，老板或者是老师会设立那种这个学这个 semester 的班上 top 5的成绩的同学、你觉得这样的一个比较方式是对学生有利的吗？ 我觉得是没有利的。 真的吗？ 因为我觉得 OK， 可能那个教授会觉得他是用激将法 或者鼓励那些人做得很好，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套用这个方式的，反而会觉得他的自信心没有了，他就觉得哎呦我永远是比不过他们的啦，我永远拿不到 top 5的啦，他就越来越低落、就越来越不想去读书啊，还是越来不想把自己的成绩考得更好的、其实这种激将法呢对每个人没有用了的，在这个时代， 在这个时代，对不对？ 对对对。 可是你问回我的话，我觉得它会是一个过程，因为像我自己本身在求学的过程，我们都是从学校出来的， 对， 学校本来都喜欢排名次的，所以以前我就有发现到，哎，我们好像都被能力分班、能力分配，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在探索我自己的能力，因为那时候我就是不甘愿，我就觉得说我也想要拿到前三名、前十名，所以我也是拼了老命的在考。但是我觉得真的是因人而异，因为可能我真的比较努力读书，所以真的拿到我要的成绩。可是有些同学， 他们可能再多努力也不一定拿到他们要的， 是 不可以因此就否定你自己，但是可以因此来检验你的能力到哪里。 哦、 那以后呢你就更加，因为我觉得这些所有的过程啊都只是为了一个目的， 什么 探索跟认识你自己、 嗯、 当你懂得你自己越多的时候，你根本不需要他人的 judgment 啊，你 啊 因为你懂你自己是谁啊， 是，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 是，我觉得成绩不重要了，最重要是你有自己 improve 到啊，有进步到自己啊、嗯、你的人生活得精彩就最重要了，不需要证明你的成绩有多好呢，你的人生就有多精彩了、 啊、这些都是你要慢慢去学的。如果你身边有经历一些有毒的环境让你怀疑了你自己，没有关系，可以来找 Broccoli 还有莹莹，我们都会陪你聊天的哈。 WhatsApp 进来勾选小公 DG 5G 号码01699888889，告诉我们你的心声吧，记得去到勾选 .ny 了解并同意所有条规和私人隐私权条例。 以 Cellcom DG Prepare 独一无二的 5G 极速体验，点燃激情，尽享全天候高速串流，这就是那什么啊 Number 1 2守住勾选 Be Your Trend， 勾选 Be Your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王以太和爱热的 Where to Go。 王以太 Love Me Later 演唱会将会在8月29号的晚上8点呢，在 Kuala Lumpur 震撼的开唱，去到 mylobookmaster.com 就可以买到演唱会的入门票喽。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第三场人生道理，歌炫懂懂懂。 够炫懂懂懂，今天我们来懂的这个潮语呢，跟我们家的一个人有关 啊，跟我们家的人啊，谁啊？爸爸？ 错。 姐姐？ 错。 弟弟？ 错。 妈妈 ？Very good。 嗯哼， 跟妈妈有关的这个潮语呢，叫做。妈妈是消遣啊，这个是呢不是是不是的是、 okay. 而是方式的是，妈妈是消遣，来猜猜是怎么样的消遣法呢？ 在我印象当中，妈妈式的消遣都是会那种贵妇下午茶的，就是可能约几个安弟啊一起去咖啡啊，然后就喝喝茶聊聊八卦啊，妈妈们的最喜欢聊这种东西的，所以类似好像去喝一个昂贵的下午茶，然后再聊一些八卦这样的方式，嗯、 吃甜点聊八卦就是妈妈式消遣。 对，什么 是？错，这个其实也叫做姐妹式消遣，因为姐妹闺蜜都会这样做吗？不只是妈妈。 OK， 这个消遣真的只有妈妈会做罢了的。 妈妈这样应该是很喜欢睡午觉。啊，我的妈 妈 很喜 欢 睡午觉的，因为她太早起来了， 真的假的， 然后下午的时候没有事情做嘛， uh-huh. 就好好的睡个午觉，晚上呢才起来做个啊晚餐这样子嘛， uh-huh. 所以应该是睡午觉。 哇，你妈妈的节奏也是很缓慢，你想哦， 秋 秋的哦， 啊、 真的是那种 typical 家庭主妇咯。早起去买菜，然后下午睡觉，然后大概3-4点准备晚餐，回到家孩子回来的时候已经准备好晚餐了。 对，然后晚上就准备睡觉。 哇， 多么开心的人生啊！ Okay, 这样子的日子， 这个是妈妈是煎熬生活， 哪有煎熬幸福哎、欸？对我来说 ，OK， 幸福 OK 是幸福了，可以煮饭给孩子。 OK， 但不是这个潮语。回来我们再来猜猜。OK， 给你点 tips，、 uh-huh. 跟妈妈对孩子做的某个行为有关的。 OK， 手就过去。 Beyond Trend。好消息，7月9号到13号 Ernest Fun Fair 将在 Star City Mall 举行耶。 哇，有什么好玩的？ 有我们平常最爱的品牌啊，比如 Prego Campbell Soup Good Time Biscuit 还有 Kimbo， 现场还有超多游戏摊位，而且还能看到 Arnold's Buddies 毛绒玩具 Mac Champ Cookie Tom， 个个都超可爱的。 我最喜欢 Cookie， 感觉抱着吃饼干更香耶。 Ernest Fun Fair 直到7月13号哦，赶快去 Star City Mall 玩个痛快吧。 我好像爱错人了，可是我们已经交往一年，该跟他说吗？ 你需要的是强者思维，及时止损。强者思维就是你遇到了辜负你的伴侣，交往了虚伪的朋友，做了很多没有结果的努力，这个时候能做的就是认栽。记住，强者思维不是去纠缠，而是直接买单离场。我 Broccoli 李伟俊希望你不要给自己预设太多痛苦，允许一切自由的发生，把及时止损列入你的人生信条。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蓝心雨的《降落》。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第三场人生道理，勾选懂懂懂。 勾选懂懂懂，我们继续来懂跟猜猜这个潮语是什么意思啊？妈妈是消遣，这个妈妈就是妈妈的方式。来消遣啊，怎样的消遣法呢？不是去喝下午茶，不是聊八卦，也不是睡午觉，比较像是妈妈会对孩子们做的一些事情，你来猜猜吧。 我觉得应该是骂你咯，做错一些事情就会骂你咯，然后说出他经典的名句，就会说啊，你因为我在哭嘛，他就会经典的名句出现了，你在给我哭，我数到3收声啊，3、2、1收声没有？ 收，我就收起来。 那个鼻涕又 又收回去啊，眼泪又收回去了，然后我就没有再哭了，没有大声的。 我跟你讲，这个算是妈妈是硬道理，这个 OK， 这个给你过，但确实跟骂人有关的。 骂人啊，妈妈是消遣，我消遣应该是轻轻松松的。 打个叉一下，我那时候原本以为只有亚洲父母会跟你讲说一二三收声，然后直到我那天在美国的时候，我在美国的一个快餐店，然后就有一个非洲的，应该是南美洲吧， okay, okay, okay. 南美洲的妈妈就对孩子说。I count three, two, 然后孩子就哭了。所以在美国也有这种事情的。OK， 但不是这样的一个方法。 不是这样的方法。 比较像妈妈会去房间做什么东西？ 妈妈会去房间啊，就是开了门，然后不要关门的。 恭喜你答对。 很喜欢这样子的。 OK， 妈妈是消遣，其实是有个步骤的，就是有一个朋友他在网络上分享，引起大家的共鸣。妈妈是消遣呢，就是很喜欢在每天的大概可能星期六日的三四点的时候呢，你在房间里面看剧或者是吹冷气， 他 一定要开门喊很大声，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要进来里面房间里面数落你一遍。第三步就是要讲各种你原本就要去做，但是你还没有做的事情，就例如你原本等下就要去扫地了，他就命令你去扫地；你原本等下就要去洗衣服了，他就命令你去洗。反正就让你一顿的内耗。然后第四步呢，就是各种的碎念；第五步呢，就是一边念一边离开，然后门不可以关。啊，然后第六步就是你要自己起来去关门。 然后就生气关门，还要砰一声的砰。 这个就是妈妈是消遣，就妈妈每天一定要在每个礼拜这样子来跟你念两句，她才甘愿。 可是我相信不是每个妈妈都这样。 我妈妈就是这样 啊， 你妈妈是这样啊。 我的父母就是不想一定要这样念两句，然后我就想说关门，然后我爸爸就想说你再大声呢，每次都是这样子的。 我明明都没有错，我在房间 你自己不要关，浪费电耶，那个冷气这样跑出去。OK， 给我们改一下，叫爸妈是消遣，爸爸妈妈都可以 apply。 因为最后一个 step 是爸爸妈妈。 对呀、啊，学起来呗。 小 哥哥是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又来自陈华的《左边的人》。陈华的演唱会，大家肯定非常期待啦。要去见你的夏天呢，将会在8月17号的晚上7:30 ，The Platform Menara Can TTDI 温柔的开唱啊。门票的话呢，赶快透过 mydogbookmyshow.com 你就可以买到喽。 Hello， 你好，我是歪歪莹莹啊。 30秒来测出你买了不用的人生浪费区啊，这是一个心理测试来的。 OK， 可以去到过去的 IG 来看看完整版呢、啊。我就来考一下莹莹啦啊。以下哪个你最常买但其实根本不用的东西是什么呢？四个选项 ：A 笔记本或者是手账。 OK。 B 电子书或者是阅读之类的 APP 下载来读书的。C 美妆用品或者是保养品。D居家健身小器材。 我是 A 耶，笔记本耶，因为我觉得我看到很美很美的笔记本哦，比如说像是在某宝啦，我时不时会去搜索一些文具的东西的。如果看到很好看很好看很可爱的封面的笔记本，我就会买，结果买回来都没有用的，都放在那里而已的，每一页都是空白的。 没有，我觉得这些笔记本他们出生在错的地方。 什么？ 他们出生在错的家庭。没有，他们长得漂亮，然后他们就是你因为他长得精致你想买他， 对， 所以他的用途不应该叫做笔记本， 那应该什么？ 装饰品。你懂吗？它应该要出现在装饰品的那个区，不是笔记本的区。因为你买了根本就是白美貌， 完全就是白美。应该买一个箱子给它镶起来的，放在里面， 对不对？ 就不生灰尘了。 装饰品嘛啊！如果你是选择 A 的人呢，那代表你真的是属于那种空有规划型 啊。空有规划。 OK， 什么叫空有规划呢？就是真的是空着咯，空着来规划说，哦，我要回去写我的人生那些目标啊，做记录啊，这些就是规划，但都是空的。 是，之前我就是有买过那个 calendar 的一个 book 的，就是一月、二月、三月它有分配好的，然后我一定要记录今天我做了什么事情，就记录在那边的。结果我记录第一、第二面、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都是空的。 啊、真的是记录了个寂寞嘛，对不对啊？所以呢，你就可以更加了解你自己啦。如果你本身也是一个喜欢记录或者是不喜欢寂寞的人呢，我相信这样的一个规划绝对不是空说，那就是呢直接用眼睛去观赏。 ASTRO 本周 Highlight 呢有火热的这个古装剧集啊，锦绣芳华，从今天开始呢，你就可以透过 On Demand 或者是 ASTRO Go App 来率先点播了哈。每个星期一到五更新集数，我讲述的呢就是一个国家与商界的传奇故事啊，你看你就知道了， 是去看起来吧。守着股圈 Beyond Trend。